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三月份的每个周一举行新用户专享活动，新用户首次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7折优惠，同时在立减当天相定日期金额。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小杰，小杰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周老师好，我是小杰，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说一说蜂蜜啊。这个蜂蜜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也可以说是营养品，也可以说是一味调味剂啊。 没错，其实说到蜂蜜的话，很多妈妈太她会觉得，哎，我早上的时候给孩子冲点蜂蜜水啊，晚上睡前的时候给父母弄点蜂蜜水啊。其实现在市面上蜂蜜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 而且这个蜂蜜啊，对人的这个身体呢，真的是非常有好处，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但是你吃什么样的蜂蜜，这个很重要哈。 没错，其实咱们蜂蜜的话也分3、6、9等哈。 对， 因为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叫做椴树结晶蜜。什么叫结晶蜜呢？就是它能够做到一个完全的结晶，跟您市面上看到那种晶晶灿灿、清汤寡水的质地完全不一样。您拿回家，您看到整个质地，它是整个色白如雪，像冰淇淋、像炼乳一样的感觉。这个是什么呢？这种叫结晶蜜，可能很多妈妈太太、很多老年朋友，您可能活了50-60岁，从来没有见过。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结晶蜜的话，是来自于东北饶河地区的椴树蜜。 嗯，确实吃蜂蜜呢是有讲究的。好的蜂蜜呢，它有产地、环境，甚至蜂蜜的品种等等，这些都是要讲究的。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椴树蜜，首先它的产地是来自于 我们真正的东北饶河地区。 对，它的环境呢？ 环境是啊，非常原生态的，因为它在我们中国的边境地区啊，它是远离了工业化污染的，它就是属于地广人稀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您可以想想，非常的纯净。 没错，另外它的蜂蜜的品种又特殊。 对，其实咱们说的好的蜂蜜，什么叫好蜂蜜？好蜂才能产好蜜，而且好花才能产好蜜。所以咱们首先第一点，源自于百年的野生椴树，吸收的是日月之精华，才能够产出一些好的花蜜。那么好的花蜜怎么来成蜂蜜呢？要用好的蜜蜂，就是东北黑蜂。 对，所以说一款好的蜂蜜呢，得万事俱备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椴树结晶蜜哈。这个蜜啊，真是跟一般的像刚才您说的西汤挂水的那种蜜真的是不一样。外表看起来呢，像雪一样白白的啊， 没错， 炼乳啊，或者说是这个冰激凌啊等等，都可以形容它的外表。 是，它整个质地就是那种色白如雪、稠如羊脂的感觉。很多老年朋友他会觉得，哇，我活了50-60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蜂蜜。 应该说它比一般的这个蜂蜜呢，可能含有葡萄糖啊、果糖啊、维生素啊，以及氨基酸啊、酶啊，以及脂类等等，可能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它含量会更多一点，包括什么果糖、葡萄糖，所以它才能够真正做到一个完全结晶。首先一点，它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个非常的关键。 好，如果大家呢想吃蜂蜜的话，想尝一尝，今天这个机会来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椴树结晶蜜组合啊。今天呢我们是500克一瓶，一共是12瓶，那等于是相当于是12斤是吧？ 足足12斤 啊！ 对， 这如果在市场上这12斤椴树结晶蜜的话呢，价格真的是不菲啊。 因为咱们这款蜂蜜的话是东北独有的蜜种，所以说在饶河当地的话都要卖78一斤。所以如果今天你拿回去的12斤，你要专门到饶河当地去买，都要花到小1000块钱，还不算什么路费、车马费。但是今天只需要 299元、嗯、让您带回去足足12斤的用量。 是的，299元呀、啊，真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连成本都拿不回来啊。 没错， 12斤的椴树结晶蜜啊，这个椴树结晶蜜在蜂蜜当中是属于相对比较高端的了哈。其实从它的外表就能够看得出来。好，那今年我们只要299，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今天这个椴树结晶蜜呢，它是来自于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哈、嗯。 其实咱们说到饶河的话，蜂农比较清楚哈，包括什么爱蜂蜜的也比较清楚。饶河当地啊，它是在咱们中国的边境地区，远离了很多工业化污染的，所以说地广人稀的这种环境，你可以想想在这儿所产的蜜它有多纯净、 嗯、 多干净，真的是吸收了日月之精华的。 对，而且这个椴树啊也是在这地方的比较多哈，而且它也生长有珍贵的椴树，可以说好的树种好的蜂种啊就造就了好的蜂蜜。 是真的，刚刚周老师说的非常好，真的就是好树产好蜜，好蜂采集好蜂蜜、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它椴树啊，百年野生的椴树，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椴树花蜜它有多珍贵，它营养成分有多丰富、 嗯、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东北黑蜂。 对，可以说这个椴树呢是东北特有的蜜源的一个树种，而且黑蜂呢与椴树和谐相处，就造就出了好质量的椴树蜜了。 而且周老师我必须要强调一下、 嗯、 这个东北黑蜂它有一个不同的点在哪，普通的蜜蜂它所采蜜的话它会有各种添加，会击打抗生素，会击打任何的药物啊来维持这个蜂蜜的产量，但是东北黑蜂它抗病能力非常强、 嗯、 没有任何抗生素的击打，所以能够保证这样的黑蜂带回来的蜂蜜全都是真真正正的营养的精华，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 嗯，而且打开时候呢我感觉到啊它这个蜜呢是结晶的。 嗯，它能够做到完全结晶，因为它里边是没有任何添加的。你到市面上去看那些清汤寡水的蜂蜜，它配料表如果有任何的果葡糖浆啊、淀粉糊呀、香精色素的添加，它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做到完全的结晶。 嗯，所以说这个椴树蜜的特点就是结晶雪蜜啊，它容易的结晶成这个雪白色啊、 嗯、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诱人。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标识啊，是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的，这点呢是非常健康安全的，也是我们现在健康生活所需要的。 没错、 嗯、 其实咱们这款蜂蜜的话我再给大家保证一下，你带回去的每一罐呢里边都是纯的椴树蜂蜜，没有一颗糖，没有一滴水，没有任何淀粉糊的添加，所以能够保证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献上的是椴树结晶蜜啊组合，那我们是500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也就是说呢一瓶呢有1斤，一共是12斤啊， 非常划算。 对，那如果在市场上的话呢，甭说在北京啊，就是在他当地的话一瓶可能也要70-80块钱，那么12瓶的话也得800-900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12瓶的椴树结晶蜜就可以拿回家了，真的是非常合算。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蜂蜜的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哈，比如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泡水啊，什么这个做一些银耳羹啊、柚子茶等等都可以啊。 其实周老师你说的就是普通 的 这些蜂蜜这种吃法、 哎做法 哎、对，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蜜汁上品的这样椴树结晶蜜、 嗯嗯、 所以说这样的蜂蜜你要是只是泡水喝岂不是暴殄天物吗、 啊、 所以您平时的话可以直接拿来抹面包片、 嗯、 可以直接拿来做蛋糕、做面包，包括说咱们小孩啊爱喝饮料的、 嗯、 你直接给他做点什么果汁啊、酸奶啊，这些都非常的健康、 嗯、 所以这是普通蜂蜜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椴树结晶蜜，让您的生活吃法都是多种多样的、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啊，很多的菜里边呢都可以把白糖改成蜂蜜的。 对， 比如说白糖拌西红柿，咱可以蜂蜜拌西红柿，这一下就健康了很多、 啊、而且咱们到了冬天啊其实想吃大鱼大肉，比如说会做菜的咱们就知道、 嗯、 做红烧肉 对 一定要炒糖浆、 嗯、 但是咱们今天可以以蜜代糖，为身体解决更多的负担，而且吃到的是椴树结晶蜜做的红烧肉，甜甜蜜蜜的、 嗯、 而且还更加的健康。 对，什么蜜汁排骨啊等等咱们都可以用蜂蜜呢来代替哈、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蜂蜜入菜的话注意啊，这个蜂蜜呢它是不耐高温的、 嗯、 所以呢在最后 后的时候再搁上蜂蜜啊。 是。 比如说在做烤鸭的时候，都要最后刷一层蜂蜜，既有它的口感，同时它的颜色也非常的好看啊，这个金黄剔透的。嗯， 没错。比如说你像做烤翅啊，做烤鸭呀、啊、烤鸡呀、啊，做什么烧菜呀、啊、那些，其实你加一点咱们的椴树结晶米，就在你快起锅的时候加一点，哎，这个颜色金光灿灿的，而且还不损失一些营养的成分。 嗯，尤其这个椴树蜜哈，它的特点就是结晶雪蜜，它特别容易呢结成雪白色，所以呢打开以后，如果你用勺来崴的话呢，它是非常稠的。 嗯，特别的粘稠。其实不光是拿勺来崴啊，你正常你拿回家的话，你打开盖你直接可以做到倒杯不洒的状态。 对对， 这是真正的结晶蜜才能够做到这样。而且你拿回家的时候稍微融化一下放碗里边，整个粘稠的感觉特别的浓稠，就像冰淇淋一样、嗯、看着特别的诱人。 嗯，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椴树结晶蜜哈，我们是500克一瓶，一共是12瓶，那市场价呢甭说北京了，在当地的话我估计一瓶也得七八十块钱哈，那加起来也得八九百。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只要299，299您拿走12瓶，那如果是299除以12的话，那一瓶啊可能也就是20块钱左右， 太便宜了。 其实这里边、啊、有一个什么呢，因为咱们北京人吧，可能各个地方啊他可能都有各个地方的蜂蜜，像咱们北京人呢可能会吃一些什么槐花蜜啊等等的啊、 嗯、 但是呢像我们北京如果要吃东北蜜的话，那一定这个东北蜜要够好。那今天这个蜜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它的品质真的非常好，所以这个价格绝对是有这个厂家想打入北京市场，让更多的北京人能够吃到这个东北的蜂蜜啊，所以呢这种良苦用心咱们也是可以感觉到的，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299就可以拿到12瓶的椴树结晶蜜，每一瓶都要一斤哈，合一瓶的话也就是20块钱左右。哎呀，这么便宜的我简直都心动得不得了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说到椴树蜜啊，它是东北特产的一种蜜种了， 因为咱们现在知道哈、啊、现在你到市面上去看普通的蜂蜜的话，它是属于那种金金灿灿清汤寡水的、 嗯、 那种蜂蜜太普遍了，而你在市面上看不到的就是我们的椴树结晶蜜，所以它能够被称为东北的蜜种、嗯、你要到东北当地你才能买到正宗的纯粹的这么一款蜂蜜。 嗯， 然后我们这一款的话，首先它是全是源自于我们的椴树所采集的，椴树的话它吸收是百年的野生是精华呀，非常的难得、 嗯、 而且还更重要的是用东北黑蜂所采集的蜜，东北黑蜂它抗病能力非常强，没有任何抗生素药物的击打、 嗯、 所以能够保证您带回去的这一款结晶蜜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是真的椴树花蜜的营养。 所以今天这个椴树结晶蜜呢，它是来自于黑龙江省的饶河县，而且呢和当地的东北的黑蜂以及当地特有的椴树相结合，造就了椴树结晶蜜哈。 没错， 其实在北京的话呢，大家可能很少能够尝到这样的蜜种， 很少能够尝到、嗯、可以说是很多朋友听都没听说过。 嗯，因为这个椴树蜜啊它是东北特产的蜜种嘛，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香甘甜，结晶绵滑柔和，如脂如膏啊。那如果大家想尝一尝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嗯， 嗯，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哈，因为我们这款蜂蜜的话在东北当地的话是78一罐、 嗯、 一斤，而且是咱们东北独有的蜜种，可以说是一大瑰宝了、 嗯、 如果运到北京来的话可能就200-300块钱。 是 的， 是的， 我今天给您带到的是足足12瓶12斤的用量，您算算要78一罐的话就小1000了、 嗯、 我今天只需要299元让您全部带回去。 嗯，当地的话呢就要小1000了哈，如果运送到北京来真的价格那就没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拿走的是500个一瓶的12瓶，也就是12斤啊。 没错、 啊、合一瓶的话呢可能也就是20块钱左右哈，所以呢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诱人，那么也是想让我们在北京的消费者呢更多尝一尝东北蜜是什么样的味道哈。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